如果这就是爱情。 你做了选择，对的错的，我只能承认，心是痛的，怀疑你舍得，我悲伤的那么深，就放声哭了，何必再承认？我没有选择，我不再完整，原来最后的吻如此冰冷，你只能默认，我要被眼看着你走了。如果这不是结局，如果我还爱你，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，如果你听到这里，如果你依然放弃，那这就是爱情，我难以放弃，那这就是